江总呢，可能对这个儿子也是忍无可忍了。总算在放纵他胡闹越狱之后呢，把他召回公司，扣押在身边。听说呀，不管上哪里谈公事都带着。江少爷这才有了一点人样。这天，雷蒙又打算去趟商场的现场，越临近开业，他这心里越是紧张不安，总担心当天出了意外，不能给秦总留下一个完美的好印象，也就越小心谨慎。还没走出办公室，秘书处的简心跑出来拦住他说， 雷总，要上哪里去？江氏的人马上就到了。 江氏？他们来干什么？ 雷蒙完全忘记之前答应见江哲的事儿了。简心一脸无语解释着。 两天前预约好的见面难道你忘了？之前被抢走的那个合作，江家想找雷家一起合作。江总说看过我们的前期方案，觉得要比雷红给出的方案完美，所以…… 简心还没有解释完，雷蒙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儿了。 哦，我差点给忘了。他们几点到？把项目部的秦总监给我叫上来。他方案做好了吗？一并带上来。对了，邹瑜去哪儿了？我记得这个方案之前是由他负责的。 邹处去了商场现场，好像是预定的花到了，他带人去布置去了，说舞台旁边的他不会动，等着你亲自去布置。 雷蒙眼眸眯起笑意，心情呢十分愉悦。 行，我知道了，那就通知秦总监上来就成，想必跟江家的这个合作也用不上邹助了。 简心应是，背过身的时候忍不住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暗想， 雷蒙这命也是好到让人羡慕嫉妒恨了。 从小失去至亲，被爷爷守着长大，原本以为长歪了的人，偏偏呢是有一个七窍玲珑心，跟叔叔争权夺利，差点呢连公司都赔进去，偏偏遇上个秦锦城。男人帅气迷人，还有本事，关键是居然爱上了这个妖孽。长得好果真就是资本，天生就该是被人疼着的，连他这个女人那都是羡慕嫉妒恨的，偏偏呢还生不出气。雷蒙可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下属怎么腹诽他，要知道肯定觉得冤枉。如果可能，他也不希望自己长了这么一张招祸的脸。现在明明是靠实力才得到了今天的一切，偏偏要让人误以为他是靠脸。雷蒙踏进会议室的时候，江哲已经到了。雷蒙朝他身后看了一眼，跟了两位过来，一个他认识，是江总身边的助理，另一个大概是负责项目的总监之类的。他嘴角勾着淡笑，看江哲的时候不带任何的意味，平静的让人难以想象。他跟江哲也算是从小认识，这货瞧不上他，还讨厌他。万没想到有一天俩人呢也有面对面坐下来心平气和谈生意的时候。江哲公事公办，一句废话没有，开口呢就是项目的事儿。雷蒙呢也不想跟他废话，直接谈工作倒是好事儿。项目原本就是雷家的，被雷红抢走后跟江家合作，现在呢雷红进了局子，公司彻底散了，江氏吃不下来，必须找人合作，不找安氏，找到他头上，倒是让雷蒙意外。 我这边没问题，方案由我来出，设计团队我这边也可以搞定，你只需要出资金跟工程队就可以。 雷蒙呢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。江哲斜睨他一眼，指着合同说道， 不光是设计方案的事儿，这里有资金投入比例，江氏不可能全部担责，你也必须出一半的钱。 我没钱，账上的资金都被雷红卷走了，他公司破产后没还回来多少。我现在手底下除了人就没别的了，还控制三个项目团队呢。 他被雷红撬走的项目正好是三个。江哲知道他这话的意思，一脸怒气地说， 没钱就去找秦景城要啊，你男人不是有钱吗？他为了你连景城集团的继承权都可以不要，还能公开出柜，他那么爱你会不给你钱吗？ 是啊，他那么爱我当然会给我钱，可他给我就一定会要吗？我是靠实力赢得他的爱情的，可不是靠卖肉。你想差了我们的关系？ 哼，我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反正这案子要合作你就必须出钱，否则的话免谈。 那就不谈好了，你请便，我还有事，就不多聊了。 雷蒙料定江哲是带着他父亲的指示来的，不可能放弃这个项目。果然江哲上前一步就拦住了他，回头对自己的人说， 你们都出去，我要跟雷总单独聊聊。 雷蒙这边的几个下属都看了他一眼，雷蒙微笑着一点头，示意他们也出去。跟江哲对上他可不怕，江哲会打架，但不一定打得过他。江哲倒没想跟雷蒙打架，只是想问雷蒙几句郭杰的事儿。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就这么容不下他？ 江哲的质问让雷蒙莫名其妙。 谁？郭杰？你想多了，我可没怎么样他，也没有容不下他，是他自己要走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你要不逼得郭家破产了，他怎么可能离开这里？ 我可没逼得他破产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雷红不是做生意的料，要不然我爷爷也不会把公司交到我手里，你说对不对？ 这话没毛病，一时呢让江哲无言以对。 明明就是你，是你讨厌他，是你一直都觉得他抢了你的东西，处处针对他。以前就是这样，现在逮着机会，你怎么可能放过他？ 雷蒙拍了拍自己的衣摆，好笑地说， 你不是喜欢他吗？那你怎么不护着他？连自己喜欢的人都护不住，你算什么男人？ 你故意的，你就是为了让我难堪是不是？现在这个局面你特别满意特别高兴？雷蒙，你就是个小人，你不过是仗着自己衣服好皮囊才捡了便宜，你真觉得自己没了这张脸还能像现在这么得意？ 江哲的衣领被提起来，雷蒙的手劲很大，根本不给江哲反抗的机会，手一扬便把男人给推攘进了桌子下面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， 我都说了我是靠实力，你还偏不信？好吧，就算是靠脸又怎么样？反正你也已经输了，我就算是故意的又怎么样？就算把郭杰留在你身边，你依然没有勇气去对抗你爸，你们迟早要分，我只不过是替你们早做了决断而已。 你 什么你？这合同还签不签？不签我走了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 他盛气凌人不可一世，永远都是那副张狂到目中无人的样子。明明是同样的出身，却仿佛永远凌驾于他们之上一样。连他们中间的公认的天之骄子安哲臣也配不上他。在这一刻，江哲那是不得不承认，雷蒙跟他们从一开始那就是不一样的，从骨子里生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，这无关乎他的长相。江哲最终还是在合同上签字了，雷蒙没投一分钱就拿回了原来的项目，之前呢被雷红坑掉的损失呢正在一步步的补回来。下午呢 他去了商场的现场。开业典礼的舞台很大，门口呢已经摆满了不少各种企业送来的稻荷花篮了。因为啊是中高档的商场，格局布置啊都是相当的大气。